在张惠妹第二张专辑《Bad Boy》当中呢，她的师父张雨生作词作曲的一首和亲情有关系的作品，一想到你啊，千万不要以为它是爱情歌哈。在歌曲当中呢，亲情的主题也可以这么的浓烈哈，这么的持久芬芳啊。继续来听听下面这首，直接就叫做《家》。来自阿令2009年的单曲。 家的前面有你扬声奔跑过的街，家的后面有你哭泣笑闹的房间。 今天的一首歌 Family 家。接下来是